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大家好，正己化人，这个落实在生活行持当中啊，四项繁多，不胜枚举。这个小注里面呢，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，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说：“亲贵荣，仁贵断。”这两句话往往是我们疏忽了的。学佛的人跟世间人最大的差别，就是清高。谚语所谓的清贫浊富啊，这些都是千古名言。可是清高的人，要紧的是要包容，要有度量。在佛法里面，确实，世尊是显示无比的清高，令人敬仰啊。而佛教教人也是把这桩事情列入教学第一课。我们到这个一般寺院庵堂，佛家的建筑物，第一栋建筑就是天王殿。我们一般称作护法神，也能讲得过去。天王殿里正当中供养的是弥勒菩萨。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，都取布袋和尚。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南宋的时代，诸位也许都熟悉，南宋有一位大将岳飞，他跟岳飞同时代的人，出现在浙江奉化。他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，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。不错，说了就走了。这是真的。 如果射了不走啊，那是假的啊，那个不可靠啊。现在我们听说有许多叫这法师啊、大德啊，说是什么佛再来的、菩萨再来的，说了不走啊，这就靠不住了。他说了就走。所以中国以后啊，造弥勒菩萨的像，就造他的像。啊，他这个像啊，很有特色，表法意思非常鲜明。他是个欢喜像，啊，所以人家称他做欢喜佛，笑面迎人。这法喜充满。那第二个表法的特征呢，他肚皮很大，表有容量，能够包容，所以古德从他的形象呢提了八个字，两句。这两句话就教导我们初学，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。所以这个两句叫初学，第一堂课，所以一定要有容量，要能够包容，不能包容就决定不能够学佛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佛法我们现在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佛法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多元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能包容，啊，不能包容就谈不上啊多元文化的教学，啊，所以把包容放在第一位呀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学习的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，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实在讲就是学一个与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怎么样能够和睦相处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第一堂课我们都没有搞清楚，往后啊，所以学佛才有许多障碍，才会感到许多困难。这个第二句话说仁贵端，也是仁慈，仁慈所贵的是决断，啊，决断什么是非善恶邪正，你要有能力辨别，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仁慈。佛家常讲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，可是佛家又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但是从反面看呢，慈悲的确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感情用事，没有智慧决断。如果是智慧的决断，这个事情就可以避免了。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教学，有真智慧 才能融合不同的族群，才能够叫化身健康啊。我们今天这化身的范围太大了，我们把它缩小，社会健康，这个诸位容易体会，社会大家能够和睦相处，社会健康啊。国家健康，世界健康，佛法教学目的在此。对于个人智慧德行的提升要达到圆满，圆满的智慧德行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世界大同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。这个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一切人类，还包括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山河大地，都能够和睦相处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动物有灵性，植物没有灵性，矿物没有灵性，要是这样认为就错了。植物也有灵性，矿物还是有灵性，石头都有灵性。如果石头没有灵性，僧公说法，万石怎么会点头呢？所以矿物都有灵性。你要问为什么它有灵性呢？同一个法性变现出来的。它的灵性跟我们动物的灵性，说实在话是没有分别的。正是佛家所讲的不增不减。动物并没有增一分，植物矿物也没有减一分，灵性是平等的。这个才是正理，是真理。知道的人不多，只有佛菩萨知道。菩萨里头尤其是化身大士，所以不熟读经书，深解意趣，这些大道理很少人知道啊。西方人有说人类不爱惜地球，任意糟蹋地球，所以地球要报复了，给我们很多的灾难，洪水、地震、风灾，就所谓是自然灾害啊。这个是我们现在讲植物矿物对于动物的一种报复，所以我们不但要爱人爱动物，植物矿物样样都要爱护，平等清净心去爱护，那就对了。那么再有修学佛法要认识大体，要顾大体。什么是大体？ 法界众生是大体，这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时时照顾到啊，对我们初学人来说呢，社会安全是大题。国家富强是大题。世界和平是大题。我们齐心动念呢，要照顾大题。摄大体的人就能够舍弃自私自利，我们的私情、个人的爱好，如果与大体相冲突的时候，有矛盾的时候，一定要成全大体，牺牲自己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呀。公道跟私情尤其要辨别清楚，绝不能够寻私情而伤害公道啊！那么这个都是大的原则，大的前提，我们不能不照顾的。不能不多想一想，至于生活当中，古圣先贤也教我们一些处事待人的原则，所谓是处盲时更当一些。为什么呢？盲才不至于乱啊，一闲情逸致来处理繁忙的工作，这个是高度智慧的表现，在佛法里称之为善巧方便。遇到急难的时候，心尤其要平静，急难的时候如果是急躁的心，一定出乱子啊。所以在这个急躁啊，这个急难的时候，要用平静的心来处理。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者啊，这是我们知道啊。领导地位的人 比一般人聪明。啊，他带头啊，带头的人要一乱，这下面人全都乱了啊。啊，所以当急难的时候，带头的人非常沉静，非常稳定。啊，所谓是稳住阵脚。无事的时候要多做防范，要多做检点，有事的时候要有耐心，要有定慧。人与人之间相处，人与天地万物相处，疑是大病，见思烦恼里面思惑无常，贪嗔痴慢，第五就是疑呀。啊，通常我们介绍这些名相，这个疑呀，都是指对于圣教的怀疑。这是大者，障碍我们开悟，障碍我们正果啊。可是小的疑惑也不能够疏忽，小的疑惑是对人的猜疑，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怎么能够相处。为什么会怀疑呢？实在讲，怀疑多半是起于自己的成见，自己成见太深了，所以总是跟别人相处疑神疑鬼呀。心量则小啊，菩萨教我们容人之过，你心量大能容人，这个烦恼就没有了。心量越是小，疑心越重，疑心越重跟人就不能相处，尤其是个领导的人，领导的人疑心重，他的手下了绝对没有人才啊，他对人才疑惑嫉妒啊，不用人才就用奴才啊，用的人智慧能力都不如他，怎么能够建功立业？真正有能耐的人下面都是人才啊！我们读古书读管仲，管仲这是古时候了不起的一位大政治家，帮助齐桓公，所谓九合诸侯啊，一匡天下了。就像现在所谓联合国的霸主啊， 当时诸侯都尊敬齐桓公，都听齐桓公的意思去办事，那是管仲的成就啊！我们读《管子》书，他所用的人都是一流的人才，个个能力都在他之上。好像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在行政上不如一个人，理财上不如那个人，临终上又不如别人，他样样都不如啊！他做宰相，这正是从前孙中山先生所讲的。领导人要的什么？要权呐，他有权呐。下面这些干部的人要有才啊。用人才，发挥人才，绝不嫉妒人才。管仲做到了。领导人要有这样的容量啊！所以人才替他办事，人才替他卖命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，这许多人才，过去生中都跟他有缘分，没有缘，谁替你办事啊？佛法讲的因果讲的深。事法只看表面，不讲过去，佛法讲得很深，过去是跟这些人缘深，借得善缘，所以借缘就比什么都重要了，借善缘，绝不借恶缘。佛教给我们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冤家对头，对头过去世界的不善缘，这一生遇到了，要把这个结化解啊，一定要懂得化解啊，以智慧，以善巧方便。实在说呢，就是以真心、诚意、爱心，无私、无条件地去帮助别人，帮助这些冤家债主，这个结慢慢地化开了。冤亲债主往往会跑到一家来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！不是冤亲债主不会聚会在一家里头，所以对于家人父子相处，更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要把无始劫以来的冤结化解。借法缘，把情缘化解，化成法缘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就能够得到幸福美满，家庭兴旺，社会和谐，这些是非常宝贵的教训。我们要记住，要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